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王经理，欢迎王经理。 小云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咱们这个鲜冻的鲍鱼。那么提到咱们这个鲍鱼啊，大家都知道啊，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呢鲍身赤肚，那么鲍鱼是名贵的海洋食用的贝壳类，也被誉为啊咱们餐桌上的软黄金，肉质非常细腻，营养非常丰富的。 对，是的，今天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的产品啊。平时呢给大家带来米面粮油，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鲍鱼。哎呀，在任何一次中餐的宴席上，我觉得鲍鱼都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那么为什么鲍鱼啊咱们在市面上如果说来食用的话，它的价值为什么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啊它的鲍鱼当中啊含有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它含有咱们这个钙铁锌硒啊，包括维生素啊 EPA 啊 DHA 啊，就是说像咱们男士有的时候啊工作压力比较大，包括咱们女士还爱美，这个鲍鱼啊它是非常利于咱们身体的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海珍品。那么很多朋友会问，那么王经理，那么我在市面上吃的这个星级酒店这个鲍鱼，跟我在市面普通市场买这个鲍鱼，为什么它的价格差这么多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在市面上买到这个鲍鱼啊，基本都是普通鲍鱼，就是养殖的，在我们大连当地叫做围堰养殖。什么叫做围堰养殖呢？它整个的这个水流啊，在整个的养殖过程中是没有流动性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死水鲍鱼。那么咱们这个鲍鱼在市面上也分很多品种啊，首先第一个品种就是咱们原产地特有的品种，第二就是咱们常见的品种，第三就是我刚刚说的咱们常买的普通品种。那么今天咱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状元海这个品牌呢？第一点呢，咱们状元海啊是咱们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它在咱们大连市长海县呢，就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辽参的原产地，拥有着自由海域啊，所以它整个的一个鲍鱼是真正生活在深海的啊，北纬39度个纬度。那么这个海域的特点是它是远离大陆架，这个海域如果说你要投放一些饵料或者饲料的话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的水流是每秒都是在流动的，所以你想添加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鲍鱼，小云，今天咱们都是天生天养的。 是的，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工的养殖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水流很大，我们放点饵料被冲走了。 对， 但是呢其实呢海水会带来这个天然的养分，让鲍鱼去天然的生长。是的，确实非常适合鲍鱼生长的。我们平时说吃鲍鱼啊，就是说在一些特别好的鲍鱼的时候，人家会说多少头多少头，什么意思呀？ 在我们大连这多少头的意思就是多少只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哈，就是但是呢小云可能也不怎么太了解鲍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的鲍鱼这个品种分很多。为什么我刚刚说过咱们在市面上买的基本是普通的品种？那么今天呢咱们是给大家推荐咱们行业里啊也是原产地沅江的特有品种，也是咱们大连的一个皱纹盘鲍。这个皱纹盘鲍的这个特点呢是它整个的这个个头比较大，它的肉壁是非常厚实的。您烹饪完之后，首先您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主要的是什么呢？您会吃到它真正的海边的那种沅江的鲜美的这个味道。因为 大家很多都知道，在全国咱们大连的海鲜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它口感这么鲜呢？就是因为它整个的海水，包括它的地理这个位置，它的盐度非常高，所以说这种这个鲍鱼啊，你吃到口中它没有那个土腥味儿，你知道吧？就是特别特别鲜。那么随着咱们现在这个工艺的技术这个发展哈、鲜冻技术发展，咱们现在有一种技术叫什么呢？叫做液氮技术。很多朋友行业里的朋友可能了解啊，但是，咱普通老百姓很难能接触这个技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液氮技术，它是-200度瞬间鲜冻。咱们家里的冰箱一般冷冻的话，一般是20度左右，对，高点30度左右，它没有上百度的。所以说，这个液氮技术是-200度瞬间鲜冻。它是为了什么呢？能把咱们所有的鲍鱼从海里刚捞上来之后，把咱们这个鲍鱼鲜度、营养，包括口感给你锁住了。嗯， 哎，就是低温急冻。 哎， 嗯，是的， 嗯。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鲍鱼这个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到咱们市面上啊买这个咱们这个鲍鱼的话啊，它论头卖，一般是在50块钱、30块钱一只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每一袋是1斤啊，这一斤呢是10头到12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啊，今天不仅给您推荐是咱们大连皱纹盘鲍，今天咱们所有的鲍鱼都是达到了有机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去市面上你买一个有机的牛奶多少钱，对不对？买一个绿色的鸡蛋多少钱？它的价格肯定要比普通的要贵。那么今天咱们这个鲍鱼，如果说在咱们专柜，这一斤10头到12头多少钱呢？199块钱啊，咱们这一斤。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是，两大袋两大斤啊，咱们多少头呢？20到24头。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要买的话，价格400块钱的价格啊。那么今天咱不用400块钱，咱们直接给大家做到299块钱。嗯， 哦，也就是说，这主品就是两大袋。 对，但是小云，你不要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小云啊，我再给大家送一斤啊。咱们这一斤呢也是10头到12头的，价格不变啊，还是299元。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这个价格啊，包括咱们的投入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咱们是299元，您带回去的是咱们有机原浆，咱们大连原产地的鲍鱼，总共多少头呢？是30头到36头，整整的3大斤。嗯， 哎呦，大家就等这个赠品呢。 嗯， 都是老听众，都肯定熟悉，知道咱们主品加赠品肯定是有个组合的。 是，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的组合是状元海活动鲍鱼哈、一共是3大袋啊，一共是3斤，每袋1斤，一共3斤。 嗯，咱们的头数是30头到36头的大鲍鱼啊。哎、 是的啊、原价呢应该是快600块钱了。 对、 啊，是的，今天给您打到一个299元，就是半价的一个级别。 是。 确实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实惠的。 嗯， 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这个确实啊，平时我们说吃鲍鱼啊、人家是珍贵食材， 是 通过这一次这个价格的这个福利啊、 嗯、 我觉得这次咱们可以舍了吃了。平时咱们可以想一想、现在很火的一个外卖爆汁捞饭、 哎， 这个一个爆汁捞饭可能20多30多， 嗯， 但是咱们今天哈、这个30多个鲍鱼， 对，30到36头的大鲍鱼啊， 30到36头的这个鲍鱼哈、只要不到300块钱， 是 这个我觉得是确实超值。 对，所以说小云啊，咱们今天只用普通的价格让大家吃到真正好的有机的鲍鱼啊、咱们状元海品牌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我们从品质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 保证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鲍鱼的品种，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不是你以往咱们常吃的啊普通的鲍鱼，养殖鲍鱼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常见的品种叫做九孔盘鲍，这种鲍鱼你能买到，但是它的这个口感和鲜度啊，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特有的咱们大连这个原浆鲍鱼的口感还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咱们的九孔盘鲍，包括你在市面上买的普通鲍鱼的话，都是要高的。那么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咱们这个鲍鱼啊，回家咱怎么来吃啊？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几种吃法哈。首先第一个吃法呢，咱们回家很多的叔叔阿姨基本是我蒸一蒸煮一煮，对不对？这是简单一个吃法。我建议回家呢，它这个你黄化之后啊，它口感包括鲜度包括那个味道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你煮完之后，我建议大家切成片，你放点小葱啊，你放点那个小米辣，放点辣椒油，凉拌一个啊，非常的爽口，也非常的解腻。对，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鲍鱼呢，回家咱很多的朋友啊，就在我们大连有一个吃法，用这个鲍鱼呢，就是炖个土豆，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也是在咱们东北菜馆，这个鲍鱼炖土豆也是一道名菜，您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对不对？那么咱们还有一种奢侈的吃法，什么吃法呢？就是回家呀，你就搁点那个小韭菜，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鲍鱼呢，焯一下水，切成小丁，你包一顿这个鲍鱼馅的饺子，我告诉大家。一舀一包汤，那个汤汁啊，就是用我们大连话说，就是直刺啊，特别特别鲜溜。所以咱们家里有孩子的老人，包括咱们女士，包括咱们男士，现在工作压力都大，咱们这个鲍鱼都是对您非常有好处的啊。 没错啊，确实，哎，一想到鲍鱼啊，咱们很多心中的名菜就出来了。 哎， 啊，鲍鱼海鲜粥啊，这个豉汁鲍鱼啊， 嗯， 啊，对吧？鲍汁捞饭啊，等等哈， 嗯。 平时呢，在饭店里您吃这么一份，可能就要好几十， 哎， 讲究点的可能就上百了， 嗯。 但是今天呢，咱们给您一个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咱们主品呢，咱们每一袋是一斤的啊，这一斤呢是10头到12头，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斤的话，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大家不要嫌这个价格贵，因为我们所有的鲍鱼是达到有机的，而且是深海的、非养殖的、真正的原生品种啊。那么今天咱们主品给大家带到2斤啊，但是今天咱们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送一斤啊。如果说去到专柜，将近6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们是299块钱，让您吃到是30到36头左右。有的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有机鲍鱼。 哎，是的啊，今天给大家连主品带赠品带来的这个状元海活动鲍鱼哈，主品呢给您2大袋，赠品呢再给您同样的一袋，这每袋都是1斤，就是3斤了，这一共呢是 30到，对对，打底30头， 是的啊，平时的售价呢这3斤啊就是将近600块钱了，但是今天299元，其实折合下来呢，一只鲍鱼不到10块钱， 对。 您就相比下其他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哈，您吃个牛排，或者说咱们再不计吃个炸鸡腿儿，哎呀，去快餐店里也10块多钱了哈。 对， 所以说这10块钱哈不到，您就可以吃到一头鲍鱼，这个我觉得确实已经超值了。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选择这个咱们的鲍鱼特别好的地方在于，方便及时。 我们今天状元海呢，我们是直接原产地直供。啊，把咱们所有的这个鲍鱼呢，省去中间的中间商，直接从海边捞上来到你的餐桌上。主要的，咱们今天这个鲍鱼啊，首先个头大，肉壁非常肥美。就咱们家这个鲍鱼，回家你吃了之后，我保证你不会再上市面上买普通鲍鱼了。 是。 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今天呢，咱们是买2斤。送一斤，整整的3大斤。您收到的鲍鱼是多少头呢？30到36头，个头非常大的鲍鱼。今天的价格啊，299块钱有机鲍鱼。 没错啊，299元，这个价格您能吃到30多只的鲍鱼，这很不容易了。状元海的活动鲍鱼哈，主品加赠品呢是500克每袋哈，一共呢是给大家带来3袋。这样的话呢，平时是将近600块钱，今天呢299元，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3天，7月29号至7月31号。